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孩子打架了怎么办？ 我说媳妇媳妇媳妇，你这怎么了？一天又打了脑袋拉着脸，谁惹你了？ 哎呦，你还说呢 啊， 你宝贝儿子啊又和人家打架了。哎， 怎么了？伤着没有啊？人小孩伤着没有啊？ 幸亏我及时把他们拉开啊，否则那就麻烦了。 你这大喘气，好家伙，气我一头汗。但是咱说回来啊，就那手机上也讲了，打架不见得是件坏事，它是一个确立规则的一种极端的做法罢了。 哎呦，那是成年人，这孩子行吗？ 孩子当然行了，孩子更得立规矩啊。 你怎么总是跟我反着来呀？ 你跟我反着吧。 得得得，咱还是问 AI 专家。 来问专家。 您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有些父母常为自己的孩子经常打架而烦恼，其实孩子之间发生冲突是正常的事，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父母的干预，很快就会过去的。 哟，那孩子打架我们就在旁边看着呀。 孩子们在打的过程中也逐步建立了某些规则和秩序，大家彼此心中有数，默默遵守，这也是交往的一种准则。当然家长在一旁鼓励孩子打架是不可取的，但盲目制止孩子打架也是不科学的。与盲目干预冲突相比，我更看重的是孩子在遇强时如何反击，面对弱小时如何爱护退让。 哦，说是这么说，要是孩子打架越打越严重了可怎么办呢？ 你别插话，听专家说。 即使打架，父母要帮助他们确立打架的原则，如不许使用武器，特别是刀子等锋利武器，不许做掐、挠等致使对方出血的动作，不许触碰到敏感的部位等等。准则就是在一打一招架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自我保护，即使再生气也不会行为失控。 哦，你看孩子打架他里边也有门道，要么你看他有的时候他学一些搏击啊，学学武术啊，都会先讲武德，就是你有能力了你不能够随便用这些能力来欺负别人。 是，你这个我倒同意，但是我觉着呀，他能不动手 那 还是不动手。 没错， 他们说我是一个神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中消协披露校外培训机构六大乱象。随着暑期的临近，一些家长已经或者正在筹划为孩子报各种补习班。面对琳琅满目的培训机构以及不菲的培训费，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看待，慎重选择。 同时协会还披露了校外培训机构的六大乱象，主要集中在合同纠纷、财产安全、价格欺诈、虚假宣传、缺乏资质、焦虑营销等方面。据介绍，合同纠纷是消费者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服务缩水、不按合同约定开课、合同中含有霸王条款、培训机构单方变更服务协议、不与消费者签订正式合同等。其中，不按合同规定为消费者办理退费的问题尤为突出。另外，虚假宣传、缺乏资质、焦虑营销也是备受消费者诟病、引发投诉较多的问题。实践当中，培训机构证照不齐或者任课教师缺乏资质等问题大量存在。一些机构夸大宣传培训效果，夸大宣传师资力量，夸大培训机构资质或者实力。还有的机构使用你的购物车里有孩子的未来吗？你不来补课，我们就培养你孩子的竞争者等等广告语，引发家长的焦虑。三伏天给孩子吃点啥？三伏天气温高，让很多孩子没了胃口，怎么给孩子吃成了一个难题。今天给家长朋友推荐几个常见的蔬菜，健脾开胃又清热，非常适合伏天给孩子清补。健运脾胃吃胡萝卜山药。中医有脾胃虚百病生的说法，如果能够抓住时机帮孩子补脾健脾，就能够让孩子在接下来的秋冬季节少点病痛。那么如何能够调养出好的脾胃呢？可以在饮食上多吃点健运脾胃的食物，红萝卜和山药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出汗多要生津，吃番茄豆腐。在夏天，孩子在户外玩耍一会儿就会大汗淋漓，出汗时孩子体内的津液大量亏损，津液长期损耗就会伤阴，而且孩子出了一身汗回到家往往觉得很累，没有胃口吃饭。这时候可以给孩子吃点生津的食物，番茄和豆腐都是很好的食物，番茄酸酸甜甜，豆腐容易入口也容易消化。清热消暑吃黄瓜绿豆芽。三伏天气温很高，孩子最容易受到暑邪侵袭，家长可以适当的给孩子吃点清凉的食物避避暑，但是要记得从轻，太过寒凉的食物力道过大容易损伤脾胃，如果用一定要用性温性平的食材调和。清热消暑的蔬菜推荐黄瓜和绿豆芽，但因为这两种食材都偏寒性，所以家长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加点姜丝姜片中和寒性。亲子音乐剧《阿凡提》是一部欢乐的音乐剧，适合亲子家庭观演，全剧载歌载舞的艺术呈现手法让观众再一次感受到智者阿凡提带给人们的永恒美好记忆。全剧的音乐剧风格具有鲜明的少数民族特色，同时也兼具人们乐于欣赏的乐曲风格。剧中舞蹈的欢快感染力为剧情的推动营造了良好的舞台氛围。阿凡提的制作精良是国内原创亲子音乐剧的上乘之作，同时智者阿凡提作为民间智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部剧创排是适合走入国际演出市场的亲子音乐剧剧目，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播正义与乐于助人精神内涵的正能量剧目。亲子音乐剧《阿凡提》演出时间是7月17号和18号，地点在北京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目前还有最低80元的票价。亲子动漫影视金曲音乐会《我们都是音乐家》，音乐剧其中之一是《猫和老鼠》。猫和老鼠可以称之为经典中的经典，作为一部几乎没有什么角色对白、接近于默片的动画，音乐扮演了很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灵魂所在。使用古典音乐一直是好莱坞黄金时期动画行业内的惯例，猫和老鼠当中就大量运用了古典音乐来配合猫鼠追逐的情节起伏。本片选取作为配乐的古典音乐将剧情气氛烘托得恰到好处，舒缓时悠然轻快，紧张时急促紧凑，剧情发展到高潮时振聋发聩。亲子动漫影视金曲音乐会《我们都是音乐家》演出时间是8月6号，地点在北京剧院，目前还有最低5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 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暑期即将来临，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有哪些安全事项需要注意呢？近日，教育部发布了全学段暑假安全提示，从防疫、防溺水、心理健康安全、交通安全、外出活动安全等几个方面做出了提示。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中科院心理所青少年脑科学与学习课题组专家、中国青少年研究会青少年心智成长咨询师高宝月。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中科院心理所青少年脑科学与学习课题组专家、中国青少年研究会青少年心智成长咨询师高宝月老师。高老师您好。 于浩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上一集呢，咱们到最后留了一个小扣啊，就是说在小学阶段可能常见的一些心理问题有哪些，包括应该怎么去应对幼儿园和小学之间出现的这些心理问题，尤其要靠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暑假期间哈。那高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分享，在小学这个阶段比较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些。 小学一二年常见的心理问题，其实它虽然是心理问题啊，但是它实际上是围绕着学习而产生的。主要就是幼升小的一个心理的不适应，还有这个压力激增。小学一二年级其实家长是非常焦虑的，他怕孩子这个落后在起跑线上，或者说不如别的孩子牛，所以家长就开始了这个鸡娃行为。但是家长呢，他不懂得孩子的成长规律，所以容易导致家长呢用力过猛，那么孩子呢就压力山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在天津呢，他开了一个英语辅导机构。他这英语辅导机构呢是英语口语是三个人一个班儿，然后在成班的时候呢，他就明确要求三个孩子必须是同年同月出生的。因为孩子他彼此啊差三五个月，其实他在生理上学习过程中包括心理上成熟度差距是非常大的。那么他自己也带了一个班儿，这三个孩子呢就说同年同月同一个星期出生的，生日非常的相近。看他抡胳膊你为什么不管啊？他看他抡胳膊你怎么不管啊？我为什么要跟这两个傻帽在一个班呢，是吧？所以我们看出这三个孩子虽然同年同月同周出生，但是他的这个生理年龄、心理年龄，他成不成熟，他其实彼此差异特别大。但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有的孩子波波得妻能分清，有的孩子波波得妻他就是分不清。但家长就觉得人家能分清，你为什么分不清？所以好多一二年级的孩子就是说人家他还没上过初中高中就开始厌学了，就是因为家长他其实不了解孩子的发展规律，他就觉得别人应该这样你也应该这样。所以就是说会对孩子的一些犯错误的行为会多加指摘和批评，或者说反复的大声的吼，就是所谓的这个鸡飞狗跳。所以孩子在一二年级就是本来他幼升小心理适应问题就很大，那么家长再去这么做，那他的心理适应问题就更大了。那么在暑期会明显的表现这个孩子呢没有写暑假作业的意愿，而且呢很容易沉迷于一些比较小的一些游戏，像大的游戏他可能玩起来会有些费劲，但是小的游戏他会很沉迷，因为他没有办法在学习中获得成就感啊，所以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暑假他可能就是无心学习、无心读书、无心养成习惯，但是呢对于一些娱乐性的或者说容易导致他成瘾的看漫画啊，然后这个玩游戏啊，他会一下子就沉着于其中，就比别的孩子更容易成瘾，因为他在另外一方面天平是歪的啊。 对， 这是一二年级的孩子。三四年级的孩子呢，他逐渐有了自我的意识，在问题上显现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是撒谎，还有个就是可能对钱的渴望比较高，因为三四年级的孩子呢，他基本上在小学呢，他已经适应了老师什么样、学校什么样、作业什么样，他基本上都摸得门清。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有的孩子就开始耍这个花肠子了啊，就可能会出于自我保护而撒谎。他说：“哎，妈妈，我这次考试考得不好啊，是因为题很难，别人分数也不高，所以我不高很正常。”他其实撒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趋利避害嘛。所以如果家长发现这个孩子睁眼就说瞎话，其实不是说孩子道德出现了什么问题，一定是家长给孩子的这个压力太大了，或者说期望太高了。那孩子为了出于保护，他可能就会有这样问题。那么这类孩子呢，在三到四年级的这个暑假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就开始演了。 哎，对，而且呢，越演这个演技越纯熟。 嗯， 然后家长回到家，你今儿干嘛了？啊，这孩子就噼里啪啦啊。而且我发现三到四年级的家长开始给家里面装摄像头的，在三四年级是最多的。 啊，看着写作业了什么的。 对，就是开始，就他为什么不在其他时候开始？三到四年级给孩子装摄像头的这个概率是最高的，因为家长开始发现孩子说的和实际上是不对劲的。 嗯 啊，所以他说那还不如安一个，我看人家这个短视频呢，人家也安了，还能记录一些搞笑的生活，那我也安。所以但是越安问题就会越大。 对 啊，我看了一个短视频，一个孩子每次在家里都会拿一个气球把这个摄像头给挡住，然后这个妈妈说你为什么挡住气球啊，这闺女就说因为你涉嫌侵犯我的隐私，我不拿气球我就要告你。 不信任的互相。 是的，而且孩子呢就会演得更加的怎么更加的缜密， 对， 他会找一个死角，然后妈妈又看不到他看漫画书，以为他在写作业，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壁垒就会越来越厚，这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建议还是不要安装摄像头啊，如果安装的话安装在什么门廊啊公共区，但是像写作业的地方你监视，谁都不喜欢被监视。 对对对 对 而且好孩子不是被监视出来的。 是的。 嗯，然后五六年级孩子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我认为啊在暑假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他的性发育已经开始了，所以他在网络上的这种探索会比较多，有的时候对，而且他们有了自我意识，他们就在想，哎，你们在评论这些成年人评论一些时事，那我也可以评论时事，但是由于呢他们内心的一种状态不太成熟，对信息的辨别能力很差，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传播谣言呢 啊或者说就是瞎发一些导致别人焦虑的一些信息啊，或者说加入一些这个 QQ 群呢、啊、这个会出现。我遇到一个学生是通州的一个学校，一个六年级的学生呢他就加到一个群里面，这个群是干嘛的呢，就是鼓吹啊学生自杀的啊，就是说在群里面就会说什么父母不好，学校也不好，然后就是咱们怎么，就是他刚开始没有鼓吹的这么严重，刚开始是鼓吹孩子对父母有一些就是说怎么跟父母逆反啊，其中就教了一招，就说怎么去对付妈妈。他说如果你妈妈对你歇斯底里的时候呢，你不要跟他喊，你干嘛呢，你就把自己锁在房间，然后大声的说都是我不好，我不想活了，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妈妈忽然会变得非常的平静，他会开始反过来哄你，就说他这里面有很多的逗妈大法逗爸大法，让你跟父母反抗，然后慢慢的当他发现你是他的这个追随者，他会慢慢的告诉你一些更加负面的一些生活的导向，就是说教会你如何去伤害自己的身体啊，或伤害自己的生命啊，对，所以因为他们五六年级的孩子渴望探索世界，但辨别能力又不足。然后还有一个孩子加了一个群，那个群是干嘛的呢？最开始这个群呢是这个群主给这个群成员发红包啊，就让游戏里充那个币发那个红包，后来发着发着不对劲了，就老发老发老不给，但大家呢这个欲望被勾起来了，然后群主就说那你们能不能拍一些你父母的那个照片，然后发到群里边，然后如果你这个照片就是有父母的这个身体的暴露的位置，加父母洗澡啊上厕所啊，那么就会给你发红包啊，然后这个孩子就觉得问题不对了，所以就赶紧就告诉老师告诉家长，那么这个群他也被举报了啊，所以说五六年级的孩子开始探索世界，但是他的辨别能力又很差，家长监管又不到位，有的时候呢孩子又不让你监管，所以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在暑期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 哦，那相对来说有什么好的应对办法吗？ 我觉得一个孩子对外界的探索呢，以前我认为就是一定要对孩子进行这种比较严格的教育啊，但后来呢，我也接触了一些学生，五六年级啊，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孩子就是六年级，他有的时候他有一次就加到这个不健康的群了，然后他大概在里面待了一两天，他就退出来了，然后他也举报了，我说哎呀，这个群不太健康，我说你在里面信息都看了吗？他说我看了，我说那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他说这个群里有几类人，一类人是组织者啊，就在里面发信息，就让更多的人进来，或者说进入到他那个场域里面，这是组织者。那么第二类人呢，就是什么参与者。那么什么样的人参与者，就是他要么很缺钱呢，要么很缺爱呀，就这些孩子就跟对方互动上就形成了一个闭合的环。然后第三个就像他们一样是旁观者，他们因为不太缺爱，也不是那么缺钱，他们会站在一个 旁观的一个比较功利的一个中立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然后他发现哎这个局面不对，不太对劲，他就会主动的退出来，还会回首给别人来一个举报，啊，所以说关键不是这个孩子会不会接触到这些危险的或者是错误的信息，关键是这个孩子自身的辨别能力有没有提升，所以我建议家长还是要从这方面去努力，就是我们要去思考，除了培养一个什么能考上大学的一个孩子，除了你有这样的一个思想预期之外，我们怎么培养一个有正义感呢？是吧？一个有辨别能力的，然后面对危险信息，他能够不被搅入其中，而且内心比较充盈的这么一个孩子，从这方面入手，我相信即使他遇到再多的这些不良的信息，他也可能会及时的制止自己，不再陷入。 那一般表现出什么样的现象的时候，可以考虑要找专业的咨询师来干预，甚至到医院来进行药物干预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孩子很明显他不能够正常的进行他的学习生活和亲子交流，天天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然后呢不去上学，然后呢就是没有假如说家长把这个教材呀、网课呀放在孩子面前，孩子也一概不参与，就说明他现在的状态已经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那先要咨询这个心理方面的咨询师，然后再介入到医院的一个咨询，最好是有一个过渡，就是不要跳级，我个人认为不要跳级，因为我最近遇到一个案例，这个孩子就是不上学，家长很着急，然后家长呢就直接把这个孩子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诊断为有轻微的这个抑郁的倾向，但是其实并不严重，但他的父母就觉得说最好这个事儿速战速决，竟然强调在就是医生竟然就是他暗示医生要给孩子开药，所以现在孩子反而是以这个病人自居，那就更不上学了，所以我建议就是先咨询心理老师或者心理咨询师，然后再咨询这个医院，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看一看这个孩子有没有相应的戒断反应，假如说孩子最近加入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可能是给某个明星这个打 call 的哈，或者说打头的，对，然后或者是这个孩子加了一个什么游戏的公会啊，或者打一个什么游戏，如果家长强行作为法律监护人，你强行制止他，他有特别明显的戒断反应，假如说我闹啊，我作呀，我离家出走啊，吃饭我就把这个饭都扔到地上啊，跟父母这个哈大打出手啊，那这就说明说当你给他进行戒断的时候，他的反应特别的明显，就是给我们家长一个感觉，就是这孩子怎么离了这个活不了呢？那这个时候也是要赶紧咨询专业的心理老师，还有这个专家的意见。另外第三点呢，就是有隐蔽性，就是有些孩子他表面上他不作不闹，但是他问题其实已经很明显。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学生，他呢是初中，就是父母觉得这孩子特别好，成绩虽然有波动，但是整体是个正常孩子，但是他恰好是在学校上游泳课的时候，大夏夏天别人都是穿这个泳衣，他穿的是潜水服，对啊，就是很这个老师就觉得有点蹊跷，然后后来有一次在换衣服的时候，这个老师还是说去瞄了一眼，就发现孩子的这个腋下和大腿的根部是有这个刀疤的，就这个孩子是自己对，然后后来才知道是这个孩子呢加入了一个网络小说的一个社团，在里面认识一个小哥哥，小哥哥跟他聊天呢感情甚笃，就要到了女孩的信息和隐私的照片，那么后来就是做出一些强迫性的要求，女孩不同意，那对方就进行了威胁，说你看我给你买过吃的吧，我有你的照片吧，哈哈，那你要是不答应我，是不是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然后女孩就是很觉得不堪其辱，但又不知道跟谁说，所以这个时候他实在解决不了这个冲突，他就对自己下手，所以家长和老师还是要对孩子的一些比较古怪的行为还是要有一些关注的，这样的话及早的介入也防止问题发生嘛。 那么这段时间家长朋友们应该怎么更好的利用相对长的亲子相处的关系，又建立或者修复亲子之间的关系，然后同时也给他们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 我觉得第一个吧，家长就是要对自己的这一个学期的亲子关系要做一个梳理，要做一个家庭教育预期的一个重新的评估。就是很多的家长之所以导致和孩子说不上话，然后孩子反而对网友一往情深，其实关键还是在家长这儿。如果家庭它是一个温暖的港湾的话，孩子何必到外面去呢？就这个时候我经常跟家长举例子，就是如果家里的饭菜很香的话，他也没有必要到外面去吃一些路边摊啊，所以一定是家里吃不饱才会到外面去寻找，所以家长要评估一下。第一个就是评估自己的预期，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和人的活法真的是不一样的，是吧？但有些家长他不承认 啊，而且我们也要明白，就即使我们的这个孩子，就这一个人，他未来会很优秀，不代表说他整个成长过程中一直都是拿高分，他可能也有倒数的时候，但是家长他接受不了，他就觉得说我的孩子永远都不可能有这个啊低分，必须一直处于高峰，一直处于亢奋的状态。那一个电池老处于高峰，它早晚会烧坏的。 对， 所以家长的预期，有的时候你预期放的低一点，反而能得到一个好成绩，但有时候你预期特别高，反而什么都得不到，抓得越紧，什么都得不到。所以第一个就是预期要去调整。然后有一个家长，他是一个高中的家长，他就说他小的时候希望孩子能够考这个清北，然后到了初中呢，就觉得考那个985啊也够不上了，211就行。对，然后到了高中呢，说能考上大学就可以了。 嗯 啊。但是他是被迫调整预期的，但是我想也许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是有很多信号的，很多家长他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信号，就是视而不见，他仍然心中有那种执念，所以我觉得还是以事实出发调整一下家庭的预期，你的预期没那么高，亲子关系就会好很多。第二呢，就是要重新调整一下亲子的关系的模式。哎，有的家长一个学期从来不管孩子，结果等到要考试了，每天加班加点跟着孩子就是去复习啊什么的，那也就是平常就说你，而且呢这个妈妈又很强势，导致亲子关系是减分的，减分没关系啊，但平常加分项都没有，亲子关系它也是一个银行账户嘛，也得存钱也得取钱，你平常正向的啥都没干，但是减分倒是干的不少，那么那时间一长一定会产生亲子关系的一个紧张和亏空。 对， 所以这个暑期家长还是要静一静，来想一想这个学期都发生了什么呀，对吧，我是怎么互动的啊。有些家长做的是特别好的，他们几乎在每一年的年末或者说两个学期的交叉点中间的位置，他会做一个下学期的年度计划，他是会做家庭的年度计划。 哦， 说哎，下学期咱们一家人哈，咱们去哪儿旅游，咱们去姥姥奶奶家去尽孝，就是给人家，假如说每一个月到爷爷奶奶家各去一次，给人家房间打扫打扫卫生，代表咱们子女为人家尽孝。然后呢，爸爸要读几本书，妈妈要学会新炒几个菜啊。孩子你自己有什么目标？然后另外呢，每周拿出什么时间专门啊，不谈学习，什么都不谈，就咱们一家三口好好的玩，好好的乐，咱们好好在一块亲密无间啊。所以你看，他是家庭有整体的目标，他的家庭目标不是围绕着作业去转的。很多的家庭，他的家庭教育变成了家庭教学。就如果最近孩子语文不行了，那么家庭就变成了语文第二课堂，过阵子英语不行了，家里就变成了英语第二课堂。他没有家长家庭自己的一个培养的一个目标，这就挺麻烦的。所以我建议还是家长要重新的去就是回归本源，就是我跟孩子怎么样，我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父母，那我现在定出了这个目标，我怎么去落实这些目标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就是修复或者建立更深厚的更良好的良性的亲子关系，你对他进行的相关教育才有可能实施，不然他听不进去话是没有用的。好，我们用两集的时间哈，其实更大层面上是从心理上解决亲子之间以往因为上学因为鸡飞狗跳攒下的一些这样的不好的情况，那么我们把它改善之后再进行安全教育，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啊，无论幼儿园还是小学生都能够度过一个健康愉快欢乐的暑假。再次感谢高北岳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